据南州县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南州县的全国粮食生产者协会和全国农民会总联盟22号在首尔举行集会，要求当局保障农民生存权，朴槿惠政权下台。集会有来自南州县80个地区的农民5000多人参加。